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和各地劳动者一起纪念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国际节日五一节。金永南同志、朴丰柱同志、崔龙海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干部5月1号分别到金中泰电力机车联合企业、平壤金正书缫丝厂、国家科学院、西浦地区畜产基地建设工地、顺川地区青年煤矿联合企业和泰川郡银星合作农场等各机关工矿企业建设工地和农场去，热烈祝贺工人、农业劳动者和知识分子过节日。他们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铜像、太阳像和马赛克壁画献花篮和花束，表示了敬意。党国家的领导干部和各地干部会见并鼓舞了生产革新者，他们和劳动群众一起参加了各种体育和游戏比赛，还观看了艺术小品演出。